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期体坛夜话，我是孟群。由于疫情的影响呢，这个赛季的 CBA 的这个赛季的开始时间呢是迟迟不能确定，那大家也是非常的着急。那现在呢，终于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新赛季的揭幕时间已经确定，还是10月16号，这也是原来计划中的揭幕时间。那么各队呢也是计划在9号、10号呢就到诸暨赛区。那季前赛呢已经取消了，所以说呢有报道说各区进入到，所以有报道说呢各队进入赛区之后会安排2场热身比赛。另外，新赛季呢将减少赛程啊，减少为38轮，而且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还是在诸暨，那第二阶段呢是分开在2个地方举办，目前时间呢还没有确定。第三阶段呢是恢复主客场制。那么除了联赛的开赛时间确定之外呢，还确定了4个重要的规定。那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常规赛的缩水。那上个赛季的 CBA 联赛呢扩大到了56轮比赛。那么这样做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让球迷可以多看比赛，同时呢这个联赛增加也可以给更多年轻球员一个锻炼的机会。但是新赛季呢这个赛季只能是38轮了啊，一共缩水了18轮，应该说差不多比例在缩水32%左右，恢复到以前的赛制。所以说这个有媒体认为呢 CBA 联赛这个经过创新之后又进入到了一个开倒车的模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联赛中间呢设立了90天的假期，这也是为了中国男篮的比赛。那么中间设立的两个窗口期呢分别是40天和50天，也就是说联赛为了国家队的比赛呢也是为了给男篮球员充分的集训时间，让出了总共90天的时间。第三就是新赛季分3个阶段进行比赛。那么刚才提到第二阶段呢采用赛会制，第一阶段的球队是这个集中在诸暨，那第二阶段呢会在2个地方举行，不过呢目前举办的地方呢没有确定。第三个阶段呢会恢复主客场。第四就是全华班是被否定了，因为上个赛季结束以后呢很多俱乐部是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新的赛季每支球队呢是可以签约4名外援的，外援使用和上赛季呢应该差不多啊，有外援的球队之间的比赛呢采用的是4节4人次，每一节比赛最多是1人次。那有外援的球队呢对阵全华班球队，外援使用是4节2人次，在第4节比赛呢是不允许上外援。这也是呢我们刚刚应该是，这也是呢对于新赛季开始之前呢 CBA 联赛暴露出的一个消息。那么展望新的赛季，在今天的这期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著名的篮球评论员刘潇啊，请刘潇呢就球迷所关注的一些话题呢谈谈他个人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请您刘潇。刘潇你好。 你好孟群。 这也是在这个国庆节假期之前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篮球迷来说呢一个让大家感到还是比较踏实的消息啊。新的赛季的开始时间确定了，但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新闻事实呢，其中涉及到的这个3个阶段的赛制，包括这个大家所非常关注的就是外援方面的使用，还有呢就是赛程的缩短。我觉得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逐个呢听听你的观点。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新赛季的这个赛程缩水，您觉得对于联赛的这个整体性啊，以及对于联赛的这种啊未来的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那么首先呢，我觉得一个联赛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稳定啊。那么我们其实 CBA 联赛这20多年，赛制赛程在不断的变化。早先的时候呢，是由于球队少，赛程比较短。那么后来我记得是在04-05赛季开始，啊，扩大了赛程。当时还有那么一个叫做南北分区赛的这么分区决赛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说分2个区，南区和北区打完了之后。常规赛打完之后，再有那么一个分区的这种 四 强，差不多是4强吧，一个比赛，然后最后决出一个南区北区的冠军。但是最后的总决赛呢又是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但那是一个改革。但是执行了2个赛季之后啊，由于奥运会的存在，就是2008年奥运会，那么当时也是做出了一个让步，从50轮的常规赛啊改回到38轮。那么后面到了这个就是 后面几年啊，就是一直是保持在38轮左右，有20支球队嘛，打一个主客场的双循环就是一个38轮。那么到了上个赛季啊，改到56轮之后，好不容易改到一个长的赛季了，增加了曝光，增加了比赛啊，球迷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这个比赛和青年这个本土球员又得到更多的机会之后，遇到这个疫情。那么今年之所以改成这个样子，确实是也一方面啊，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又不得不去打赛会制在前面两个阶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刚才你说的这个给男篮啊，这个国家队备战让步啊。确实，我们看到从19年世界杯战绩不佳到后面啊奥运会没有打上，这几年这个中国男篮的这个状况非常不好啊。当然备战时间短，特别是去年这个落选赛之前这么短的时间备战，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给他们让出这么多时间去集训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赛季呢缩水，其实对于联赛的发展来讲并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现阶段啊，就这两年的这个情况下，你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去迎合这个比赛的需求。既要有比赛，然后又要迎合一些防疫的规定啊，包括男篮的备战啊，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世界杯啊，就是世锦赛改成世界杯之后啊，开始跟足球一样有了这种预选赛，有了这个包括这个亚洲杯的预选赛，这些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国际比赛日，或者说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日的这种阶段，那不得不把联赛拆分成一段又一段。所以说这也是迫不得已吧，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办法。 嗯，那么据你了解的话，其实目前各家俱乐部的生存状态呢，自从疫情之后都不是非常理想啊。这几个赛季呢，其实还是在坚持着让联赛呢能够尽量正常的去进行。那么现在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不是良性循环，就是赛程在缩短，那么各家俱乐部的这种商业赞助啊，包括这个一些商业运作啊，肯定会随着联赛的缩短的会进行很大的削减。虽然啊投入方面因为外援呢不能够有太多的增加，但是呢还是要继续维持。我觉得这对于这个联赛的前景发展来说的话，总是让人感觉到不是很光明。 没错，就是可以说是受这个疫情影响吧。其实投资人啊，所有俱乐部这些投资人，他们在这个收入上，在经济收入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当然在投入上肯定会减少，或者说在这个就是花钱这方面不可能像以前那么说我想花多少，或者我为了拿成绩多花点钱能接受，现在接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就是联赛之所以之前会出现那么多家俱乐部选择说我不用外援，这一方面就是因为要减少投入，因为收入少，我再一直投入的话哪家俱乐部也受不了。 嗯，其实就是对于各家俱乐部来说的话，能够希望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目前呢又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这种限制。那么新的赛季当中呢，有一点对于外援的这个使用啊，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俱乐部在上个赛季结束以后呢都提到了全华班，但最终呢又没有能够完全实行全华班，还是有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还是有外援的加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你觉得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其实呢，这个联赛从开始引入外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大家对于外援的这种熟悉，包括外援在联赛中起到的作用啊，除了这个在成绩上，另外一个在比赛的观赏性上都有很大的帮助。突然没有外援了以后呢，唯一的好处可能是让我们本土的年轻球员或者本土的球员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锻炼。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当大家都不采用外援的时候呢，在比赛的观赏性啊，或者说对一些球队的成绩的影响可能是更大。那么球迷们是希望看到有外援有更好的成绩的出现，但是俱乐部来讲，就刚才讲到是说这个投入的问题啊，那现在决定有外援的话，其实对俱乐部来讲压力还是很大的啊，特别是一些小一些的俱乐部啊，这个不是这种不像上海啊、北控啊、北京啊这种大国企背景的俱乐部的这种俱乐部的话，他们的投入可能会显得更加紧张一些啊。但是有外援呢，对于球迷来讲，对于联赛本身来讲还是一个好事儿。 我觉得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各家俱乐部的日子过得不一样啊。有一些这个大国企背景的话呢是有实力的，有一些可能中小俱乐部的话呢，在投入方面的话肯定就非常的谨慎。 那最新的赛季的话，上海队应该是目前投入最大的。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就有不断的包括像主教练啊，包括球员的一些引入的一些动作。那么对于上海队新的赛季的话，你觉得在人员方面得到补强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可以想见啊，就是说上海队在这么大的一个动作下啊，成绩肯定要比之前的这个赛季啊，至少比之前这个赛季应该是好的啊，因为他们引进了他们最需要的，比方中锋啊王哲林，然后主教练呢换到了李春江，并且搭配了李秋平，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教练组的组合。虽然李秋平是以顾问的身份啊，但是这两位教练联手，可以说他们两个手里头一共有9个 CBA 总冠军，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说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和顾问，或者说主教练和助理教练，能够有这么多的总冠军存在的。所以对于这个球队来讲，那上海队肯定是下了血本了，也算是成绩提高应该是必然的。 那是不是会以上海队这样大的投入，在新的赛季当中呢，相比于其他的一些俱乐部啊，因为其他俱乐部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在人员组合方面的话呢，基本也是趋于稳定，那么会不会出现上海队一枝独秀这样的一个局面？ 一枝独秀我倒觉得不一定啊，因为上海队呢虽然花了很多的钱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啊。你要知道一支球队如果想取得好成绩，在短时期内集中了很多的球员的情况下，他需要一个时间去磨合，需要打造一个体系和阵容。所以当你这个球员组合啊完成了，拼图我完成了之后，但你需要的是时间啊，用时间来去把这么多的球员包括教练的理念去把它整合在一起啊。所以对于上海队的能不能一枝独秀，我觉得我不是说不看好啊，就是说我不能说打一个保证，或者说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不认为他们的成绩一定要突飞猛进到说达到总决赛啊或者总冠军这种程度，但是进步应该是比较大的，毕竟他的实力在那摆，阵容实力在那摆的啊，教练的实力在那摆的啊。但其他俱乐部像广东啊，像这个辽宁，他们阵容很稳定，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号可能就是外援的问题啊。辽宁用什么外援，上海这个广东队是不是把威姆斯马上再签回来，还是再找新的外援，这些是一个左右这两支球队能够拿到什么成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是上海队我相信他不会一家独大，而且我还是认为广东跟辽宁依然是最具有争冠实力的两支球队。 也说现在距离这个新的赛季10月16号揭幕呢，应该也就是不到20天了。这很多球队呢，想短时间之内引进优质外援也不太现实啊。就是因为按照咱们国内防疫要求呢，外援到咱们的国内需要隔离21天，再加上签证啊等等一些步骤，最少需要怎么也得1个月吧。所以说第一阶段比赛呢，这个开打的话呢，还是再加上这个给世预赛让路，所以第一阶段呢也只能进行10场左右的比赛。所以这个时候引进外援呢恐怕也是不太现实，所以第一阶段是不是大概率就是大部分球队呢都是用全华班来出战？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刚才就像你说的，这外援进来要隔离啊，要这个各种检测呀，包括他还得找一段时间的状态的训练，因为你一隔离啊，一观察，这样的话你没有时间去，就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训练。我们看到就是去年上个赛季其实就有这种状况，很多外援来得很晚，完了来了之后呢要进行各种隔离，然后来了以后状态并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隔离期间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篮球训练，可能就在房间里头，在酒店里面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最多也就能运两下球，像我们看到弗雷戴特当时在这个隔离酒店里拿个球能拍一拍，但是你也只是拍一拍球，你不可能到场上去投篮啊，去做一些技术训练，做力量训练很难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一个外援进来，他所要办的手续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要整个手续都办下来，再到来到中国再隔离，我觉得可能1个月都不一定够。所以说对于第一阶段来讲，我认为啊，当就目前的消息来看，大概率啊，绝大部分的球队会不使用外援。 所以说对于第一阶段的话呢，有这么一种分析啊，认为在基本全华班的情况下的话，恐怕像浙江队啊，被称为最强全华班的这支球队的话，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引进的像王哲林啊，这个包括袁腾文啊，任俊威啊等等的上海队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广厦啊，毕竟呢这个是叫什么 胡金秋、赵岩浩、孙明辉的三少组合啊，就这些球队的话，在第一阶段全华班竞争力肯定是非常强的，是这样吗？ 没错，就是说这些原本本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这种第一阶段里面啊，他们可能是拿战绩最好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那些没有外援的全靠本土的相对弱的球队，比如像什么福建啊、天津啊，包括同曦啊这样的球队，可能你即便是大家都没有外援，但你的实力还是跟这些强队差很多啊，你想捞胜利也不太容易。但是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阶段可能让本土的球员通过这比如说十场左右的比赛，能够尽快的找到状态，然后到后面外援来了以后，也许会成绩上或者说状态上会有所变化啊，但是强队还是强队，那么弱队呢？可以在这个阶段想办法去，争取一些好成绩。但是你要说拿到多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本土阵容的实力啊，决定了这个你自己的一个成绩走向。 所以说第一阶段的比赛的话呢，就是各支球队的成绩肯定不会是按照以往的咱们所这个认为的这个球队的排名啊，包括综合实力来做进行判断。包括像周琦走了之后，新疆的这个实力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就是下降的也非常明显。 对，新疆队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最主力的核心内线啊不在，而且是最强的攻击点之一。那么对于新疆队来说，可能一方面他们也是在处在一个半重建的状态下吧，因为这个主力的队员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球员有实力，像这个阿布杜萨拉木啊，像曾令旭啊，像这个于德豪啊，他们这些球员还都在。但是呢，他年轻人上来的也很多啊，看到什么朱传宇啊，包括一些这个从这个赛季新调上的那些球员，他们也是住在半重建的状态。但是跟以前的新疆队相比，没有周琦之后，再加上以前的这些老将于长栋、徐尔立江早都转会走了之后，确实是实力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赛季新疆队他们依旧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啊，而且杨指导会继续带着球队冲击更好的成绩，季后赛啊。但是呢，你要说再具备这个争冠的实力，那么对于现在的新疆队来说恐怕是差一些。 所以说第一阶段的话呢，一个是拥有顶尖国内球员的这样的球队的话，恐怕成绩会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应该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表现的机会。 确实是这样。其实从联赛增加到56轮开始啊，我们本土的球员就已经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了。 嗯， 再加上外援政策的改变啊，以前是可以用双外援，对吧？4届6人次，现在4届4人次。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给了很多的本土球员一些这个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我们也看到啊，这两个赛季，甭管是疫情影响也好，还是外援政策影响也好，很多的年轻球员开始站出来了，比如说像张镇麟啊，对吧？ 嗯，辽宁的。 刚才提到上海队的袁唐文啊， 嗯 啊，包括浙江的这些年轻球员啊，王一博啊，什么，这个包括吴前在内，都算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包括广东队啊，胡明轩、徐杰这样的球员，辽宁队这边这次全运会又走出来一个余则臣， 嗯， 都是非常好的这种，未来的就是联赛或者俱乐部的就是当打的球员。所以说这样的赛制，这样的一个情况会给很多年轻球员锻炼时间，而且我们也需要这样，因为我们这几年国家队的状况看得出来，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后备力量迅速的成长起来啊。那么从这两个赛季看，也开始有一些球员往这个方向走了，他们可能现在还达不到国家队的水准，或者说去参加国际大赛的水准，但是你要给他时间，你要不给他时间的话，像以前外援打得很多的情况下啊，球都在外援手里，中国球员上去就是跑跑龙套，抢抢篮板，防防守，然后能上两篮投两篮，但根本起不到作用，那到了国际比赛上我们的成绩自然会差。所以现在无论是外援政策，包括赛季的这种时长的这种变化啊，包括这个人员的这种需求，都给了本土球员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玩笑的话，就是中国篮球的这个联赛当中啊，对于本土球员的倚重，或者说这个以往争论外援是不是会压缩本土球员的这个出场的时间，这样的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的话，是随着疫情的发展的话，给中国篮球的发展啊，尤其对于年轻球员的发展呢，倒反而提供了很多上场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 其实也不能算被动了，因为在疫情没有之前已经制定了这56轮的这个常规赛的这一个改变。 嗯， 那而且外援政策也已经定了4届4人次，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为本土球员打造一些空间了。只不过这个疫情来了之后呢，外援进来受到了影响，反而就增加了这个本土球员年轻球员的上场时间。这是一个也不能算被动吧，其实已经在主动调整的情况下又遇到一些新的状况而已，但确实是整体来说对中国球员对本土球员来说是好事。 那么从另外一种观点来说呢，觉得联赛发展如果没有外援的话的观赏性会下降啊，包括这个投资会减少啊。 没有外援所谓的观赏性减少，其实我没有人去印证过或者考证过到底这个观赏性减少到多少。那如果我们不用外援，会不会大家就不看这个比赛了，会不会赞助商就完全不投入了？我觉得这是个未知数。因为我们通过，你比如说啊，就这次全运会的这个比赛，半决赛广东打浙江，决赛广东打辽宁，这也是这两场比赛是非常非常，包括浙江是浙江打辽宁那个半决赛，就整个这三场比赛是非常好看的，都是本土球员，对吧？那么大家也看得很开心，而且收视率也好，包括整个的观看人数也好，都在那摆的，就是说。如果大家说没有外援就一定没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球队都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把比赛打得更紧张刺激，别说一上来说弱队打强队就差了30-50分，对吧？我能跟他咬到最后，这种比赛多了，那你有没有外援，或者是外援多少，或者怎么使用，就已经不是重要的了。因为我们来的外援，就大部分员也不是说那种他一来就能带来很多赞助或带来很多关注度的啊。当然你有像林书豪啊，像当年马布里啊，像麦迪啊，那个时候来的这样的外援的时候，确实会给联赛带来很大的这种关注度，但是毕竟大部分人不是这种程度的球星，所以说外援的存在多与少或者使用的多与少，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于联赛的观赏性并不起到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年轻球员现在，你像张镇麟这样的表现，他真的跟外援差不多，上来能扣能飞能扣，对吧？有三分，有突破，有各种都有，对不对？那你为一个外援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这种状态，而且你作为本土球员的话，如果你有很多这样的球星出现，那么球迷我相信也会很喜欢，也不会说因为没有外援我就不看了，或者赞助商当你看到这种很好的比赛很精彩的比赛之后，收视率很高啊，他投入肯定也会增大。那么你的比赛都在转播，曝光率高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外援赞助商可能并不会考虑这东西，他只是考虑说我的投入，我的这种赞助投入进去之后，我有多大回报。那么回报最大的一方面就是比赛的观赏性和比赛的这种，一个是这个长度啊，再一个就是我曝光次数，他关心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其实对于赞助商的影响来说，啊，减少场次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比赛观赏性，我认为在现有阶段啊，或者说这两年看，应该说在没有外援或者外援减少的情况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次全运会男篮的 U22决赛里边，辽宁对广东啊，这个比赛也是这关注度非常高，而且非常激烈啊。 就是你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这个，就是包括球迷之间的这种啊对战也好啊，或者是说这种争论也好，包括赛前赛后大家对比赛的一种看法也好，包括媒体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比赛非常的受关注，甚至不亚于 CBA 总决赛。其实我们想想，整个的 CBA 总决赛和这场决赛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是两个队没有外援而已，但基本阵容都是在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比赛打起来而且打得非常精彩激烈。虽然最后广东没像这个总决赛 CBA 联赛一样赢了辽宁，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球迷对他的支持。那么辽宁队当然拿了冠军以后，他们的球迷很开心。这个就说明，就是说我们没有外援，我们自己的球员打得很精彩的时候，一样很好看。你也喜欢看郭艾伦30多分，对吧？ 嗯， 你也喜欢看这个周琦十几个板，再来个4-5个盖帽，大家都喜欢看这种。并不是说我要看威姆斯表演，我要看什么梅奥表演，大家看的是支持 CBA 的球迷，更多的还是支持自己家乡球队的球迷，支持中国篮球的球迷。所以说外援是否存在，或者说只要你比赛打得好看，外援存不存在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新赛季的外援减少，赛程的缩短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在赛程缩短之后，每轮比赛的精彩程度是不是会打折呢？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强认为，新赛季虽然赛程缩短，但是希望每场比赛的价值都能得到提升，而且呢，基于首钢和北库男篮，他也希望呢各队要争取抢开局。 确实，整个的常规赛缩减为38轮之后，各个球队确实都想这个在开局阶段就有一个很好的基调，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会觉得对于首钢北控而言，都希望能够在赛季之初就能够有更多的胜利，去让整个的联赛呢有一个很好的走势，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如何避免慢热呢？特别是慢热的情况其实是北京首钢队的一个老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夏天的准备，以及他们的如何在赛季真正的赛季开始之前如何去调动队员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知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是52轮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常规赛，但是当它变为38轮的时候，对于整个球队的备战以及如何在赛季当中进行调整，以整个的一个赛季的比赛的针对性的一个计划都会发生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个更加考验的是教练组如何在休赛期能够更好的更加的制定相关的训练计划，这个非常重要，并且在赛季开始之前如何能够更好的调动好球员，能够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状态去开启新的赛季。因为赛季的缩短让每场比赛的分量跟这种价值都变得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对于首钢跟北控而言呢，其实如何避免慢热，或者是如何在赛季开始阶段就取得好成绩这个无论是对于亚尼斯还是老马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课题，或者说一个他们非常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后半夜雨水会再次上线，明天北京云量依然较多，阴有小雨，气温也会有明显下降，最高温度只有22度，伴随着阴雨体感就会更加寒凉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两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22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 北京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7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我是孟群。继续关注一下 CBA 新的赛季，确定10月16号开幕之后呢，那么新的赛季的 CBA 在外援减少以及呢有可能在第一阶段实行全华班等等这些话题，在我们的上半时段已经跟大家进行了探讨，也请篮球评论员刘潇以及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谈了他们的各自的观点。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探讨 CBA 的话题。那么接下来要把目光聚焦在咱们北京的两支球队的身上，继续听听刘潇的观点。对于新的赛季来说呢，对于这两支球队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在人员方面呢，没有进行大的调整的情况下，当然比如说舒豪来了这么长一段时间，那么对首钢来说，他只能算一个看点啊。但是对于球队的水平的本质上会有哪些提升？你怎么看？ 首先说林书豪能不能够及时到北京，现在还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北京俱乐部一直希望他赶紧归队，因为这个很早以前就宣布说要把他签回来，他自己也表示要签回来首钢，啊，但是很遗憾进了上海，他本来是来参加他个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签名鞋的这个新鞋的发售的这个 活动 发布会啊，还是一些活动的。但是遗憾的是，一进来就被发现患病了，得了这个 新冠肺炎，对， 不得不去 感染了新冠肺炎 治疗啊，隔离。对，那么他的存在，现在的林书豪和当时刚来北京的林书豪可能又有不同，因为毕竟年龄又长大了一些，对吧？然后这个身体状况，在经受过这么一次病情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现在大家也都不知道。但是书豪他的影响力确实，就像刚才之前说的，他是 NBA 来的球星。他不是说我来一个完全就是为了球队成绩找来的一个纯实力型的球员啊，因为他毕竟不是像那些，比如说像上海找的富兰克林啊，包括弗雷戴特这种啊，就是为了让球拿成绩来的外援，他更多层面可能是在精神层面上，现在看可能更多一点，或者说在这种就是说对球迷的吸引力上来说，他可能更多一点。当然，我们承认林书豪的个人的球技、个人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啊，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毕竟也是年过30的人了，也不是说会真的给首钢带来多大的一个变化。因为首钢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啊，并不是说你买几个外援或者哪个外援的问题，我倒觉得是你本土球员，后备力量的问题。其实这次全运会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首钢是以青年队加上成年的一部分球员为主。组成的这个全运会阵容，但是你到了全运会上，你最后取得的成绩就完全反映出来，当方硕、张小川、朱元熙这样的球员不在的时候，没有人能扛这个大梁，没有那么多稳定得分点。那么就说换到这个季后这个 CBA 联赛当中来看，如果这几个球员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伤病情况的出现，状态下滑，或者是起不到原来的作用，那么谁又能扛这个旗？那么谁能把首钢再带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首钢需要去考虑的。 我觉得首钢在人员这方面的话，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就是大家对于他的熟悉程度是还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属于稳定，但是又缺乏一些变化。 所谓这个变，其实阵容稳定是一个好事，但是呢，首钢这阵容有太点儿 太稳定了。 因为对，从这个4年3冠的时候到这几年下来，几乎你看不到很多新人涌现，也看不到说就是你是买了一些外边来的，比如说李慕豪啊、范子铭啊，从外面过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起到说把首钢提升一个档次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这些球员包括刚才讲到的方硕、张小川他们这批球员年龄越来越大了，都是30多的这样的球员了，他们的接班人不存在的时候，就是你还靠这帮老的打，阵容是稳定了，但你的成绩并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提高，因为各种身体状况啊，包括就是球对手对你的熟悉程度啊，都已经是 可以说你首钢怎么打，你亚尼斯怎么布置，基本都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当一个这个大家都对你非常熟悉的时候，你想提高成绩确实非常非常难。 所以说对首钢来说，新的赛季表现怎么样的话，目前来看呢倒是充满了很多的悬念啊。 没错，就是除了现在除了林书豪，你还不知道其他的外援怎么情况。那么本土球员不变化的情况下，还是亚尼斯在的情况下，他个人在战略上在策略上有没有什么改变，现在也不知道。包括你看方硕在夏天做了手术之后，他也跟我说，就是说可能在开始阶段不一定会打，因为这个恢复还没有完全就达到这个真正的比赛要求。所以说你球员上本土球员在没有那么多后备力量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实力是受一点损失的啊。那包括像周元熙在上个赛季的状态也是起起伏伏，张小川也是伤病影响比较多，这个状态也是不是特别稳定。那么这种情况下，首钢队的前景在这个赛季看，不像前面几年说，我添俩好外援可能就能怎么怎么样。现在真的是很难去判断首钢会打到什么程度。 那对于北控的新赛季的话，你怎么看？ 北控这个夏天引进的人不多，基本都是外流，但有些球员都不要了，但是基本都是属于那种板凳球员，就是不怎么上场的，但是主力的阵容呢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就是关键问题在于，外援的一个选择。我看到消息说约瑟夫杨是不太打算回来 CBA 了，一直在 NBA 寻找机会。那么其他的外援，包括尤杜也已经在意大利联赛打了，但是受伤了。所以说现在北控的外援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那么教练组呢，是这个赛季看，前面打了几场热身赛啊，有输有赢，打吉林都输了，但是打山西也表现就不错。所以现在看呢，北控呢阵容呢本土阵容趋于稳定，但是外援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更大的一个隐患。因为北控这支队呢目前在某些位置上还是比较缺人的，比如说后卫啊，控卫上他们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控卫。那么内线人员虽然很丰富，但是怎么去使用，因为上个赛季这么多内线来回轮换也没有起到太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赛季对北控来说，他们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如果这个赛季再没有办法进入季后赛，恐怕像马布里他能不能继续坚持他这个教练的位置，这个就很难说了。 那么新的赛季的 CBA 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这个在诸暨，第二阶段呢是分开在两个地方，其实都是赛会制，第三阶段呢按照计划呢是恢复主客场制啊，但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听起来大家非常美好的一个计划啊，当然这里边会从这几个赛季的经验来判断啊，总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就目前的这个安排来说的话，你觉得对新的赛季你希望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赛季的过程？ 你说达到一个怎么样算理想，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啊。 对， 我认为啊，就新这个赛季看，第一是比赛能够更多的这种精彩激烈的比赛出现，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年轻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啊，这也是我想看到的，或者说也是更多球迷想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这第三阶段，这主客场的恢复。当然，这第三阶段是常规赛的第三阶段，还是说，季后赛算第三阶段？这个现在他也没有明确的说出。那么季后赛是否可以允许，或者说这个主客场之后是否能够允许球迷入场啊？因为你恢复主客场的目的是为了开放球迷入场，然后增加这门票的收入，让这个各个俱乐部还能有一些这个回报吧。但是现在也没有说可不可以，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在赛会制阶段是控场进行啊。那么如果主客场恢复之后能够让球迷进场，可能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这应该说是这两年以来吧啊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这个赛季呢其实还是存在很多变数啊。当然我觉得不管是主客场也好，还是赛会制也好，那控场也好，还是让球迷进场也好，比赛的质量啊是大家最期待的东西啊。因为外援政策的变化，因为外援人数的变化啊，其实现在大家看的更多的就是每一场比赛能打到什么程度，别不希望看到那种大比分大分差的比赛。 那另外呢，刚才咱们谈到的最起码在前第一个和第二个阶段吧，在赛会制的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全华班前提条件下还是本土球员更有实力的球队的话呢会更有竞争力，那么其实也就是锁定在以往的一些像辽宁啊，像这个广东啊， 啊，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浙江啊，等等啊，这些球队。那么还有一些球队的话，像山东啊，就是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话，还有哪些球队是属于在中间位置的球队呢？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些强队啊，咱就不说了，就是可以说，就是说八强之前的这些球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成绩上可能也就是说上或下一两名的一个问题。那么更多像山东现在遇到的问题，首先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解决，欠的球员的薪水有没有到位，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而且目前看，据我了解，好像主教练的位置也没有完全确定啊，也没有完全确定，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改变，但是具体的消息也没有进一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官宣，或者说有这种更进一步的消息。同时你比如说像福建，在走了王哲林之后，那么这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球队，而且球队里头拥有两名状元，这样一个球队有没有什么变化，会不会从一个鱼腩变得稍微有点竞争力啊。另外像广州啊，广州上个赛季是最后末班车进了季后赛，那么这个赛季会不会有比较大的进步啊？我们看到这个郭士强去了之后，对广州队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带来的这个特别是在防守方面啊进步很大。那么能不能在下个赛季有一个更高一个质量的一个飞跃啊？这都是比较关心的。在其他的球队要么包括江苏啊，李楠指导，上个赛季这个战绩非常的不好，能这个也是备受的这个指责吧？能不能够在新的赛季啊重新的证明自己？啊，包括整支这个年轻的江苏队能不能够就是重新触底反弹，这都是一些看点。另外还有一支球队就是新加盟联盟的富邦队啊，虽然他们的阵容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平民化，但是甚至除了张彪可能没有几个认识的，对吧？但是这支球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能不能够让他们宁波的球迷啊有一些期待啊，这都是还是一些比较新的看点吧。 其实新的赛季的话呢，确实也是不乏看点啊。关注一下周琦，那新的赛季呢，周琦不能够在 CBA 打比赛的话，就对于中国篮球迷来说的话，多少有的时候也是应该是也是一个遗憾啊。毕竟呢，目前咱们国内的第一中锋， 我觉得遗憾啊，那除了想看他想要靠他拿成绩的辽宁和新疆这两个队的球迷相对遗憾点，对其他的中国球迷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他的期待。是在 NBL 就是澳大利亚这个 NBL 联赛的期待，因为说实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本土的球员，国内的球员到国外的联赛去试试水，或者说去这个证明一下自己，或去提高一下自己。那么刘传兴和周琦去到这个 NBL 联赛之后，其实大家更期待看他们在 NBL 联赛有什么样的表现，能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新疆队或者是辽宁队或者青岛队的球员，这个球员更多的是这个中国国家队的球员，那么希望他们在 NBL 联赛得到锻炼之后，回过头来反哺国家队，能够帮助中国男篮带来更大的一个进步。所以说遗憾是有，你看不到他在本土的这种表演了，但是我觉得那当年姚明离开上海之后啊，包括易建联离开广东之后，大致离开八一之后啊，包括巴特离开北京之后，那大家就很失落吗？其实并不是，更多的可能是对他们的这种期望和祝福。那希望他们在国外的联赛能够打得更好、更精彩，然后提高更多，然后回过头来带领我们的国家队能够拿更好的成绩。我觉得遗憾总归比期待还是要少一些的吧。 中国篮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走出去的反而是一件好事。 没错，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去了国外就一定会怎么样，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 CBA 就不可能让他们提高，但是毕竟你到了一个就是对抗性强啊，或者是说这种更需要你发120%的这种努力去争取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联赛去打球的话呢，比你在这儿说实话围着你转，大家把你当核心啊，拿你当球星去看的这种状态呢，可能要好一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些球员还是需要有提高的。啊，你在 CBA 联赛可能你已经打得非常好的成绩了，比如周琦，该拿冠军也拿了，全明星、国家队这什么都有了。但是，可能在你的这个进步空间上，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你到了国外，你到了这个 NBL 联赛，那么他们给你的压力，跟这个在国外联赛当中的存在这种竞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促使他们能够进步，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多用点时间还是要说一下咱们国内的一些年轻球员，毕竟这次全运会赛场当中冒出的年轻球员的话，还是让咱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篮球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这个未来之星啊。 没错，就像这个刚才前面提到过张镇麟啊，上个赛季已经是大放异彩了啊。 对， 记得对广东队的比赛拿了46分，又是飞又是投的，各种扣篮，精彩的表演。那么这全运会啊，他也是这个保持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像辽宁队的余则臣也是一个这个突起的新星吧，在三分线的这种稳定性啊，这个让人看到辽宁队又重新找到了一个这个外线的一个杀气。 嗯 啊，这个可能也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辽宁队会放弃贺天举而选择就是这个年轻球员，因为第一，贺天举的伤病影响，年龄影响，另外一个这个小孩真的是出来以后确实让人很惊讶啊，连杜峰指导也觉得这个孩子挺突出的，这挺吓人的，也确实在决赛中证明了他的存在对于广东队是个很大的威胁啊，没有他那几个三分球可能最后的输赢还不一定是谁。所以说包括像这个曾凡博，当然曾凡博是要去到 美国 去打那个季联赛了，但是他的表现虽然打了一场后来受伤了，但是整体来说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未来的这个中国篮球的新星，还有一些其他的球员都在通过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展现了自己。当然全运会的比赛呢和联赛还不太一样啊，从这个球队的要求啊，包括防守的这种质量啊，跟联赛比可能还差一点吧，至少在小组赛或者是预选赛阶段没有那么高啊。但是联赛如果这些年轻球员能够继续保持他们在全运会或者说在这个青年联赛也好这样的一个高光的表现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么 CBA 会越来越好看。 这你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余则臣，其实在这次全运会里边的话有一些年轻球员他们的名气未必非常大，但是呢因为大家也是关注着这些这个小球员他们的表现，因为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篮球的希望嘛。除了刚才你提到余则臣之外，还有像王佳敏、像李虎毅、这个李一男， 对对，很多球员可能现在你一说他的名字，你可能都对不上号。 对，大家 谁 都不熟悉， 可能有点印象，但是不一定能对得上号啊。包括你像这个 U18这边，这个青年组的这个里边，于家豪，这个也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球员，2米20几的身高。啊，场均也都是大两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在这个成年组他也打了，对吧？包括他们这个广东青年队获得这个冠军之后，他这个独得43分的这个球员也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个新赛季这些球员当他们都进入到联赛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关注点，就是像于家豪啊、于则臣啊他们这样的球员，会不会在联赛中也有更突出的表现，或者说，同样像他们在全运会上打得这么风生水起？ 希望新的赛季这些年轻球员能够早日冒出来啊！毕竟呢，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种给年轻球员更多的上场的时间和机会，虽然在赛程呢总体在压缩缩水的情况下，可能呢这个总体时间会减少，但是呢，毕竟给这些球员上场的时间增加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就是说，联赛虽然缩水了啊，常规赛缩水了，但是第一，我们现在不知道季后赛是否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系列赛赛制啊，据说是会恢复到系列赛赛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38轮的比赛啊，只是暂时的一个情况，那么相信以后还会恢复到56轮这样的一个状况，只不过现在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那么以后恢复到这个56轮之后，那么同样还是，会给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本土球员更多的时间。所以说，CBA 呢还是希望自己在进步。我也知道，就是 CBA 公司，包括各个俱乐部都在努力的让这个联赛变得更好，只不过呢需要一些时间啊。首先要把这个疫情安全的度过去之后，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那么势必会重新的来调整这个联赛。我相信 CBA 联赛还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受大家欢迎。 那么随着这个新的赛季节目逐渐临近，在今后节目当中呢听刘潇评论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啊，希望在今后节目当中多听到你精彩的评论。提前祝你国庆假期快乐，再见。 好，谢谢，再见。 再见。那么对于 CBA 新赛季的这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来自于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的观点。他认为 CBA 的常规赛已经不同于以往，另外对于像首钢、北控以及上海男篮新的赛季，他也进行了个人的展望。 确实整个的常规赛缩减为38轮之后，各个球队确实都想 啊，这个在开局阶段就有一个很好的基调，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会觉得对于首钢北控而言，都希望能够在赛季之初啊就能够有更多的胜利，去让整个的联赛呢有一个很好的走势，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如何避免慢热呢？特别是慢热的情况其实是北京首钢队的一个老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夏天的准备，以及他们的如何在赛季真正的赛季开始之前如何去调动队员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知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是52轮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常规赛，但是当它变为38轮的时候，对于整个球队的备战以及如何在赛季当中进行调整，以整个的一个赛季的比赛的针对性的一个计划都会发生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个更加考验的是教练组如何在休赛期能够更好的更加的制定相关的训练计划，这个非常重要，并且在赛季开始之前如何能够更好的调动好球员，能够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状态去开启新的赛季。因为赛季的缩短让每一场比赛的分量跟这种价值都变得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对于首钢跟北控而言呢，其实如何避免慢热，或者是如何在赛季开始阶段就取得好成绩这个无论是对于亚尼斯还是老马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课题，或者说一个他们非常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那对于林书豪的回归，宋强认为呢，希望他能够展示出他独特的领导能力和终结能力。 新赛季呢确实书豪回归，我觉得呢这个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援。因为呢我们看到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书豪对于整个北京首钢队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呢并不仅仅是场上的这种领袖力，或者说这种核心的力量，而是在赛场内外都会对这支球队产生很多的这种正能量，积极的这种作用。书豪呢他再次的回归，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当然说球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比如说一些新的球员的加入，像是李默豪、范子铭这些球员呢并没有跟书豪呢当过队友，但是新的赛季呢将会并肩作战。当然说这个会有一些磨合的问题，并且有一些需要一些时间去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但是呢我们知道书豪呢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并且他有过一个赛季征战 CBA 的经验，这个非常重要，也有助于他更快的去跟新老队友的一个融入跟磨合。书豪是一个打球很无私，并且在防守端非常投入的这么一个后卫外援。这样的外援呢其实在整个 CBA 并不是很多见，所以有这样的球员也是我们北京首钢队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引援。那对于书豪的回归，我们会觉得北京首钢队需要有这么一个强力的外援去带动球队并且在关键时刻去展现他的这个领袖力，他的这种终结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书豪的一个更高层的要求。因为书豪呢他每年他都会不断的提升自己，无论是技术、心理还是经验，经过了这个过去的一年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征战，美国发展的比赛，他的这种特训，他对于自己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提升，我们会相信在新的赛季，整个 CBA， 重新如果真的是这个允许外援的话，那么书豪会这个展现他更高级别的这种比赛能力的一个方面。 对于新赛季的北控男篮，宋强希望年轻球员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另外在外援的引进上，俱乐部一定要做好细节。 那我觉得新的赛季呢，其实对于马布里执教北控队呢确实会有很多挑战。因为这些挑战呢来自于他们休赛期的一个人员的变化。和上个赛季相比呢新的赛季并没有孙悦在赛季的初期也并没有里根。这个孙铜林也是在这个养伤的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这种阵容，我们会感觉到无论是在内线跟还是在后卫线，包括在锋线上，其实都有 啊不同的考验。那我们先说在内线上呢，我们会感觉到邹雨辰，我觉得应该会在新的赛季发挥他更强的这种能量，因为我们知道啊，肘子呢在过去的上个赛季其实后半段其实发挥的还不错，但是呢他确实经历过一段的磨合期跟适应期，但是我们会感觉到邹雨辰的这种能量或者说他的这种价值还没有到达人们的预期，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新的赛季如何能够激发或者说能够提升啊邹雨辰在内线的一个表现，我们会觉得是老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后卫线呢，其实当王子睿离开之后，其实有一些新鲜的血液进来，比如说王俊杰，比如说廖三宁这两个球员其实都是很有天赋很有这种培养价值的年轻球员，但是你要知道在后卫线上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或者说后卫线上培养一个好的后卫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过程会很长，会更加的漫长。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如何让这样的年轻球员得到尽快的成长，同时能够让这些球员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对于马布里而言可能是一个新赛季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北控队如何更好的选一个外援，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因为虽然这个外援的政策这个跟之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考虑到引入外援的时间很短，并且呢还需要去隔离磨合找状态的时间，这个对于北控队的影响我觉得也是很直接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有一些球队已经开始签订外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外援的选择，并且呢有的外援已经来到国内进行隔离这样呢他们呢会更早的去帮助球队去开启新的赛季。但是呢北控队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动作，但是呢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实质性的这种进展，还要看北控队有什么样的这种外援的一些组合跟选择。 CBA 新的赛季各家俱乐部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有上海男篮无论是在主教练还是在球员的引进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动作，所以说宋翔认为新赛季的上海男篮会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黑马。 说到这个黑马球队，我们会感觉到新的赛季上海队将肯定会成为一支绝对的黑马，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上海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人员补强，但是整个的成绩距离人们的预期很远，过去两个赛季上海队都跟季后赛无缘，但是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上海队他们引入了王哲林，他们引入了任骏威，两个这个重要的内线的这种球员的引入是大大的提升他们整体实力跟战斗力，同时他们在后卫线上租借了袁腾文虽然袁腾文并不属于一个进攻很犀利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他的组织他的这种梳理球队能力非常的强。我们知道整个的上海队其实在后卫线上需要有这么一个类型的球员，所以袁腾文的加入其实是为上海队在这个后卫线上去有更多的这种选择，并且呢他会丰富整个教练组的一个战术的一个体系，这样的球员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上海队在今年呢的夏天他们在教练组上进行了这种改变，李春江指导执教上海队，我们知道李春江指导在之前执教广东队广厦队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去调教球队，去让一支球队如何变得更好，所以这样丰富教练那执教这么多有着这种超级豪华的阵容，我们会觉得上海队必定会成为联盟当中的一个黑马。我觉得新的赛季上海队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重返季后赛这么简单，我觉得进入前四才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否能够走得更远当然要看磨合，要看他们的这个外援整个的一个发挥，以及是否有这种幸运女神的眷顾，但是至少从纸面上来看上海队绝对具有这种前四的这种可能性。 好，以上这期节目呢是对新赛季 CBA 联赛的展望，我是孟群，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袁绍在官渡大败之后， 他领着这800多残兵败将逃到了黎阳北岸。幸亏他手底下这些贴身的将领杀出条血路，